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给你分享的主题是更接近业务的抽象，让自动化测试脚本更好地描述业务。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介绍了 GUI 自动化测试中的两个主要概念，脚本与数据的结构以及页面对象模型。在引入操作函数分装时，我提到操作函数在改善测试脚本可读性问题的同时，也引入了两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把控操作函数的力度，以及如何衔接两个操作函数之间的页面。现在我就以这两个问题作为引子，为你介绍 GUI 自动化测试中的业务流程的概念、核心思想以及应用场景。首先，我来说说如何把控操作函数的力度。操作函数的力度是指一个操作函数到底应该包含多少操作步骤才是最合适的。如果力度太大，就会降低操作函数的可用性。极端的例子就是前面文章中涉及的百度搜索的案例，把登录、搜索、登出的操作作为一个函数。如果力度又太小，也就失去了操作函数分装的意义。极端的例子就是把每一个步骤都作为一个操作函数。更糟糕的是，在企业实际自动化测试开发中，每个测试工程师对操作函数的力度理解也不完全相同，很有可能出现同一个项目中脚本力度差异过大，以及某些操作函数的可重用性低的问题。那么操作函数的力度到底应该如何控制呢？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的实际情况以及测试用力步骤的设计，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标准。但是脚本力度的控制还是有设计依据可以遵循的，即往往以完成一个业务流程为主线，抽象出其中的高内聚低耦合的操作步骤集合，操作函数就由这些操作步骤集合构成。比如对用户注册这个业务，其中的信用卡绑定操作就会涉及多个操作步骤，而这些操作在逻辑上又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就可以包装成一个操作函数。也就是说，业务流程会依次调用各个操作函数来完成具体的业务操作。第二个问题，如何衔接两个操作函数之间的页面。完成一个业务流程操作往往会需要依次调用多个操作函数，但是操作函数与操作函数之间会有页面衔接的问题，即前续操作函数完成后的最后一个页面必须是后续操作函数的第一个页面。如果连续的两个操作函数之间无法用页面衔接，那就需要在两个操作函数之间加入额外的页面跳转代码，或者是在操作函数内部加入特定的页面跳转代码。在解决如何把控操作函数的力度以及如何衔接两个操作函数之间的页面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引入了业务流程的概念。那么接下来我就跟你详细说说什么是业务流程。业务流程抽象是基于操作函数的更接近于实际业务的更高层次的抽象方式。基于业务流程抽象实现的测试用例往往灵活性会非常好，你可以很方便地组装出各种测试用例。这个概念有点拗口，难以理解，但是没有关系，我举个例子你就豁然开朗了。假设某个具体的业务流程是已注册的用户登录电商平台购买指定的书籍，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基于业务流程抽象的测试用例伪代码，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伪代码的信息量很大，但是理解了这段伪代码的设计思想，你也就掌握了业务流程抽象的精髓。首先从整体结构上看，这段伪代码顺序调用了四个业务流程，依次是完成用户登录的 Login Flow, 完成书籍查询的 Search Book Flow, 完成书籍购买的 Checkout Book Flow, 完成用户登出的 Logout Flow。 这四个业务流程都是作为独立的类分装的，可以被很方便的重用并灵活组合。类的内部实现通常是调用操作函数，而操作函数内部则是基于页面对象模型完成基本的页面空间操作。然而对于每一个业务流程类都会有相应的业务流程输入参数类与之一一对应，具体的步骤通常有这么几步。第一，初始化一个业务流程输入参数类的实例。第二，给这个实例赋值。第三，用这个输入参数实例来初始化业务流程类的实例。第四，执行这个业务流程实例。执行业务流程实例的过程其实就是调用操作函数来完成具体页面对象操作的过程。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业务流程抽象提供了哪些功能，接下来我会为你逐行解读这段伪代码。伪代码的第二到第六行 调用的是 Login Flow， 完成了用户登录的操作。代码第二行初始化了 Login Flow 对应的 Login Flow Parameters 实例。代码的第三到第四行通过 Set User Name 和 Set Password 的方法将用户名和密码传入该参数实例。代码第五行用这个已经赋值的参数实例来初始化 Login Flow。代码第六行通过 execute 方法发起执行，执行之后 Login Flow 会调用内部的操作函数，或是直接调用页面对象方法完成用户登录的操作。伪代码的第九到第十二行用了和第二到第六行类似的方式调用了 Search Workflow， 完成了书籍搜索的操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第十二行中 withStartPage 括弧 Login Flow 点 GetEndFlow 括弧的含义是Search Workflow 的起始页面将会使用之前 Login Flow 的结束页面。显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方便地完成两个业务流程之间的页面衔接。同时从中还可以看出，其实每个业务流程都可以接受不同的起始页面。以 Search Workflow 为例，它的起始页面既可以是书籍首页，也可以是其他页面，但是需要在它的内部对不同的初始页面做相应的处理，以保证这个业务流程真正的开始的页面是在书籍搜索页面。同样，由于业务流程存在分支的可能性，每个业务流程执行完成的最终页面也是不唯一的。你可以使用 get and page 方法拿到这个业务流程执行结束后的最后页面。通过这段代码的解读，你可以很清楚地理解业务流程之间的页面衔接是如何实现的。伪代码的第15行到第18行调用了 checkout workflow，完成了数据的购买操作。第15行初始化了 checkout workflow 对应的 checkout workflow parameters 的实例。第16行通过 set book id 将上一个业务流程 search workflow 的输出参数作为了当前业务流程的输入参数。这是典型的业务流程之间如何传递参数的实例，也是许多测试场景中都要用到的。代码第17行用 checkout workflow parameters 参数实例来初始化 checkout workflow。 代码第18行通过 execute 方法发起执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checkout workflow 的起始页面将会使用之前 search workflow 的结束页面。开始执行之后， checkout workflow 会调用内部的操作函数或直接访问页面对象方法完成书籍的购买操作。伪代码的第21行至22行调用了 logout flow 完成了用户登出操作。代码第21行由于 logout flow 不带参数，所以直接初始化了 logout flow。 代码第22行通过 execute 方法发起执行，这里 logout flow 的起始页面将会使用之前 checkout workflow 的结束页面。开始执行后， logout flow 会调用内部的操作函数或者直接调用页面对象方法完成用户登出操作。通过对这些代码的解读，我解释了业务流程是什么，并从使用者的角度分析了它的主要特点，比如如何实现不同业务流程间的页面衔接，如何在不同的业务流程之间传递参数等等。为了加深印象，我再来总结一下业务流程的优点。第一，业务流程的分装更接近实际业务。第二，基于业务流程的测试用例非常标准化，遵循参数准备、实例化 flow 和执行 flow 这三个大的步骤，非常适用于测试代码的自动生成。第三，由于更接近实际业务，所以可以很方便的和 BDD 结合。BDD 就是 Behavior Driven Development， 即行为驱动开发，我会在后续文章中详细讲解。接下来，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以如何把控操作函数的力度和如何衔接两个操作函数之间的页面这两个问题为引子，为你介绍了业务流程的概念、核心思想和适用场景。业务流程抽象是基于操作函数的更接近于实际业务的更高层次的抽象方式。基于业务流程抽象实现的测试用例往往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实际测试需求方便地组装出各种测试用例。业务流程的核心思想是从业务的维度来指导测试业务流程的分装。由于业务流程分装通常很贴近实际业务，所以特别适用于组装面向终端用户的端到端，即 end-to-end 系统功能测试用例，尤其适用于业务功能非常多并且存在各种组合的 end-to-end 测试场景。最后给你留下两个思考题，你所在的公司的 GUI 自动化测试是否已经运用了业务流程级别的分装？ 在使用过程中，你是否遇到过什么瓶颈？是如何解决的？